终奢求，让我们再次举起这杯酒干杯啊朋友。 每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不可能的可能，我担心面对分离、哦、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 一个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的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也把荷叶拥春天。 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根据最新发布的关于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职工享受技能提升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今后本市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提升职业技能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可以申请最低1000元最高2000元的补贴。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日前举行的第15届中智人力资本调研成果发布会披露，2017年北京市企业调薪幅度为7.4%，上半年主动离职率为10.1%，低于全国整体情况。共享单车乱停放快要发展成为新的大城市病了，包括一些区县共享单车企业在内的相关方面推出了电子围栏、骑车人举报违停等手段，但收效却并不理想。西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2013年底作为民生改善工程的百万庄北里棚户区改造正式启动，这是北京中心城区首个棚户区改造项目。现如今，首批237户回迁居民终于看到了新居，即将在今年年底搬进新家。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月亮，爱夕凉，剩下空心要不要？错放你的手，爱错放你的手。 94年《用心良苦》也是一首张宇与十一郎的夫妻合作的经典作品了。这首歌曲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有多高呢？举一个侧面的例子吧，陈奕迅的《K 歌之王》这首歌曲国语版是由65首歌名组成的，前奏使用的就是张宇的《用心良苦》的前奏，为的是衬托出第一句歌词，我以为要是唱的用心良苦。969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再来听到周冰倩《梦醒时分》。 你说你犯了不该

本周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上午10点，北京五环路以外区域将进行近年来第5次较大规模的防空警报示鸣。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日前，市发改委发布北京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奖励名单第4批，涉及34家企业和3400多户居民，预计年奖励资金约1000万元。北京天文馆举行庆祝建馆60周年纪念活动“天文之夜”。从活动中了解到，为了庆祝60岁生日，北京天文馆将9月定为天文科普月。这个月里，天文馆展厅门票将从10元优惠至5元，影片门票一律20元。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亮相。9月15号至10月30号，观众可以欣赏到这幅年龄在900岁上下的旷世奇作。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随着人们对品质生活的追求，旅行不再是单纯的出游，而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面对人们对旅游出行日益增长的高要求，房车旅游这种新型旅行方式也应运而生。喜欢在路上的感觉，不如买一辆房车。上汽大通 2V80， 这应该是目前国内房车领域最为火爆的底盘了，大大小小的房车企业都在采用。在众多看似相同的车型当中， 2V80 作为上汽大通原厂的作品，会交出怎样的答案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做客我们栏目，我是上汽大通房车公司的副总经理刘飞。我们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单纯的汽车制造企业，我们同时还在做销售、租赁，包括生态圈的开发和一个我们线上叫房车生活家这样一个线上平台的这个运营跟打造。 我一直觉得开房车的司机都不简单，平常拿着 C 照开小型车的我，一直对房车自驾的方式望而生畏。 大家都认为好像房车那么大，可能需要这个 B 照以上才能开，其实不是这样。对于中国目前大多数人的这个，包括驾驶员在内这种驾驶习惯，我们的车呢实际上是蓝牌，大家驾照只用 C 照还是自动挡就可以开，很轻松。 国产房车正处于起步阶段，而随着经济水平的攀升，中国的房车用户门槛正在不断下探，更多经济性实用性的房车将逐渐走入我们的生活。 那么中国从第一台改装的房车在中国面世吧，迄今为止也不过就十几年的时间，如果是从整个市场的容量和保有量来看的话，我们跟国外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国内大家也知道，我们整个的这个经济社会水平发展也比较快，然后整个消费升级的需求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大家确实是站到了这样的一个消费升级的一个关口上，接下来可能我们认为房车在中国的这个发展速度会更加的快。 新款大通 2V80 自行式 C 型房车今年亮相，相对于之前的车型，它的功能更加丰富，可以说是一款升级版的车型。 就我们 2V80 呢，实际上现在有 B 型和 C 型两种，那么 B 型呢是在去年年底面世的， C 型呢是在今年年中面世的，这两款车呢都是可以用我们的 C 照驾照去驾驶的，而且都是自动挡。同时呢，这个房车它用的我们整个的这个制造工艺是完全按照我们整车的制造工艺来的，而不是按照改装车的制造工艺来的。我举例说明的话，就是像我们用的材料上面的箱板都是10级的这样的一个环保的家具的板材，那么也达到了欧洲实际上同类的最高的一个环保的标准。 拥有一款追求细节的完美房车是幸运的，而对旅途更多的期待也是因为房车自驾生活带来的各种乐趣。也许你暂时不想拥有一辆房车，但是至少可以租一辆房车来一次尝试。 目前呢，上汽大通呢也拥有全国最大的一个房车租赁车队，同时呢我们也拥有全国最广的一个租赁的服务网络，我们将近目前有300多家的一个遍及全国的一个房车服务网点。同时呢很多人呢买房车，它跟我们的这个一般的汽车消费还不一样，它还需要去玩，需要去在路上，那么当时还涉及到很多这些配套设施，所以说我们目前呢我们也在做营地的保障这块的建设和推广。总而言之呢，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大家车子买得起啊、买得起，同时也玩得起来啊、同时为了更方便的让大家能够体验这个房车的美好生活，我们还在打造我们的线上的这个房车生活平台，就是房车生活家。在生活家上，大家可以方便的租赁房车、预定营地、制定您的这个旅游计划，同时也可以在上面看到旅游的攻略，同时也可以跟其他车友分享你的这个旅游的体验。 开房车最惬意的地方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天色已晚就挑个风景宜人之处睡去，第二天一睁眼就是明媚的大地风光，不用赶路去预定的旅店，让行程的灵活性也大增了不少，你是不是很期待呢？ 那么借这个机会，也结合我们的房车的这个理念吧，我想要么送各位车友一首许巍的《旅行》，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祝大家在路上旅途愉快，那么让我们一起带上家向美好出发。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

就在天的那边，很远很远，有美丽的月牙泉，它是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星星沐浴的乐园。从那年我月牙泉边走过，从此以后魂绕梦牵。也许你们不懂得这种爱恋，除非也去那里看看，看那、啊、看那、啊、月牙泉，想啊念啊月牙泉。 一辈子太长，一秒钟太短，三十天不长不短，刚刚好。你可以尝试一下在三十天里改掉一个坏习惯，也可以培养一个好习惯，比如说骑车上班，每天步行一万步，或者每天拍一张照片，做那些小的持续性的挑战。三十天之后你会感谢自己。都说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性格，在接下来的三十天你喜不喜欢都要过，既然如此，何不尝试一下呢？ 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诚，

盛夏时分，到哈尔滨是一种愉快的体验。与其他的大城市相比，这里少了一份酷热和烦躁，多了一份自在和从容。如果你到过八九月份的武汉和广州，感受过那种三步一气喘，五步一流汗，那哈尔滨的这份从容和自在会让你更加的甘冽于心，更加让你流连难舍。在太阳岛感受国内最大的城市湿地，繁花满眼，绿柳如烟，绕树有鸟雀飞鸣，环岛有辽阔江天。盛夏的午后，走在中央大街的阳光里，看脚下的方砖，看路边的建筑，会有一种时光交错，置身于异域的恍然。时光如水，岁月冲刷，老街依旧焕发着温暖和亲切的气息。街路两旁有欧式建筑，汇集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折中主义和现代的多种建筑风格。慢慢地走在这个城市，你会感受到少有的欧洲文艺气息。每当盛夏，索菲亚教堂前的广场绿草如茵，鲜花如锦，音乐喷泉抑扬顿挫，悠扬的音乐伴随着清脆的歌哨荡漾在蔚蓝的天空，墨绿色的洋葱头上跳跃着太阳瑰丽的光芒，金色的十字架在变幻的光线中闪烁着神圣的光晕。钟声响起，白鸽掠过天空，掠过一片如梦如幻的优雅和神秘。贵阳是一座气候宜人、绿树成荫的城市，一座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的城市，一座安静优雅、小吃繁多的城市，一座赋予现代化的都市气息、古朴与现代结合体的城市，一座你来到这里还想用更多词语形容的城市。甲秀楼是在历史背景下体验市井人生的最好场所，对于不熟悉贵阳的人来说，静静地在这里看着太阳升起又落下，看看每个从楼前走过的人们，这就是慢生活的气息。黔灵山登到峰顶可一览贵阳市的全景，山上用青石修建了九曲之境，沿途有许多由放养而建成野生的猕猴，祈福寺中沿香火不断，烟雾缭绕，前来朝拜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想体验慢生活的话，也可以来到青岩古镇，镇内古建筑均为明清两代建造，保存尚好，还有影响古寺和十载青岩教案而闻名的天主教堂。古民居保存完整的南街干净宁和，泛白的紫木雕花桌椅，整齐精致的小院，仿佛时钟只在历史的某一刻从此定格。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